朝鲜农业劳动者同盟第八次代表大会参加者讲习12月9号在平壤举行。讲习的内容是深入学习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历史性书信的基本思想和内容，实现全同盟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来进一步巩固农业劳动者同盟，以使之成为一个忠于党的思想和事业的革命性、战斗性组织的实践方法。